每个不如意的人都在大喊着说，我很迷茫，我很迷茫。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其实很多人并不迷茫，心里跟明镜一样，但因为太懒又很浮躁，急于看到结果，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我迷茫。这才是现在很多人大喊迷茫的真相吧。不知道此刻你迷茫吗？ 胆挂念你没有心见面，试问我可以去边？只要我出现，只怕你不变，亦连累你丢脸。你是我的秘密，我是你的绯闻，缺席也不算损失。今晚你生日，祝我有今日，地球上快消失。眼泪还是留给天抚慰，你是前度何必听我废，再不走有今生无下世。你是否想我起这个赌誓，宁愿失恋亦不想失礼，难道要对着你力竭声嘶，即使不什么资格显世。我共你不够熟，眼泪也比较重，也没气质对你好，不介意孤独，比爱你舒服，别离就当祝福。眼泪还是留给天抚慰，你是前度何必听我废，走有今生无憾。 君琵琶，阿英西。 我观察同龄人，特别是男生，堕落都是从疏远了运动开始的。特别是毕业之后，忙于工作，忙于应酬，忙于各种享乐，又不节制饮食。三年五年之后，当年清秀的少年一个个变得臃肿不堪，满脸横肉，可以说状态并没有变得更好。村上春树说，肉体是每个人的神殿，不管里面供奉的是什么，都应该好好保持它的强韧、美丽和清洁。我深以为然。 曾在门外徘徊，终究进得门内，这不是一场梦，只求时光 有些事情如果想不通的话呢，就会觉得很痛苦，很纠结，很难过。可是一旦想通了，却只会觉得绝望。不管今天我们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，明天早上醒来

白天梦回夜不睡，心在反复纠结，毫不疲倦，不曾埋怨。愿你体会，你体会，多少心碎，多少醉，是泪或是笑靥，前世为你真情绝对。 在某些事情上，男人女人的思维差异是非常大的。你以为这件事情他是这么想的，但其实他并没有这么想。你以为对方知道，但对方并不知道。女人会为了某一件事情兴致满满，比如说买各种物件，或者是把房间打扮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唯一的沟通方式可能就是理解和包容吧。 我答应。

永远远不过情人节又怎么样？因为平安就是浪漫。我们最好的礼物不是香奈儿，而是相守；不是 LV， 而是 love。 没有哪一种爱能比得过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的。牵手容易，一生谈何容易。如果相爱不需要很喧嚣，彼此依偎着，缓缓地度过每一个平常的日子，就已经足够温暖了，你说呢？ 见到你，你还是那么美丽，我紧张到话都不会说，就傻傻看着你，渴望永远这距离，就是和你在一起，醒来发现这一切都只是我的梦境。告诉自己要冷静，却又无法不想你，我的懦弱已经开始让我讨厌我自己，是你对我有戒心，还是我没有自信，可是谁也不能阻止我，我要暗恋你。So no这里只为你等候。Here I am, waiting just for you. 开放我所有，希望你能了解，你能够接受。甜蜜也胜过了一辈子没有你，就算没快乐结局，就算从此死了心，我要付出我所有着你，只要能感动你。就说到这里，就算你们再好奇，我想说的都已说完了，其余是秘密。在那某一个街头， 会流传某个旋律，那是我在轻轻唱着歌，我多爱你着你。 人生就好像在进行着一场场和人、和自己、和时间的竞赛。家是我们最美好的拥有，拥有一个家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风物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晚上11点，无事生非的人就别再管他咯，别想太多，和我一起收听音乐，抛开一切吧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